望在听到这首王力宏的美之前，你的心情本来已经很美了，听了它之后呢会觉得更美，或者说接下来的爱的更久点会让你听到关于爱情亲情友情，会觉得人间好美。 滴答答的声音吵醒了晨曦，雨绵绵密密的淋湿屋头阶梯，看你睡在榻榻米均匀呼吸，暖着空气暖着心，静悄悄的爱情越少越贴心，你迷迷糊糊却能够让我安心，搂住亲吻着倾听，不离不弃，永远很远你很近。谁说爱总是失落总是在挥霍，我看过最亮的星空最深的笑容，我不奢望天荒地老，只要有你的岁月静好，清晨一个人去慢跑，黄昏赖着你睡着，虽然这个世界很吵，你像防护罩将我围绕，有时候感动虚无缥缈，却能让我觉得我很重要。 一周的生活忙忙碌碌很紧张，但是在工作之后感受着家人在一起的温馨氛围，感受着宝宝带给你的那种简单的快乐，我想也会觉得一切都值得吧。如果今天晚上想点歌的话，欢迎继续登录新浪韩立微博，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力。下面这首歌呢是孙先生要送给老婆的，两个人呢今天是刚刚吃完饭游着车河，很想听一首萧敬腾的疼爱。 我不代表我不痛，我不痛，眼泪就不会流， 是安静承受，安静忍受，安静看你走。你说我很适合当朋友，你说我总是会听你说，你说别太难过，保持联络，有空的时候把疼爱都给你，把疼痛都给我，最痛是当时微笑送你走，听到你转身后眼泪也不敢流，只怕你偶然还会回过头，把疼爱都给你，把疼痛都给我，放开手是我最后的温柔。如果你能飞得快乐自由，这疼痛并不算什么。想挽留却为什么点头，我不懂，连我都不懂我。如果说的太少，爱的太多，有谁能够懂我？把疼爱都给你，把疼痛都给我，最痛是当时微笑送你走，等到你转身后眼泪也不敢流，只怕你偶然还会 其实找一个真的心疼你啊，能够把你的很多的需求还有你的陪伴当回事的人，我想才是真的一辈子对于女人而言很重要的安全感的组成部分。此时此刻真的有很多朋友可能一周都没有好好的吃一顿饭，好好的听一首歌，所以下面这首歌来自王若琳翻唱的亲密爱人。 今夜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也不是无影踪，只是想你太浓，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爱的路上我并不寂寞，你对我那么的好，这次真的不同，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有，就像你只为我守候，亲爱的人，亲密的爱，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亲爱的人，亲爱的人。 亲密的爱人，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 这首很甜蜜的歌曲也要代表1314人生的蜕变，送给她老公。她说，我跟老公是因为广播相识相恋，到现在结婚9年了。她明天要考试了，在这里呢也祝她明天一切顺利。爱她的小个儿要透过电波为她送上一首歌。好啊，那正好下面这首来自甘拉乐队演唱的《你》，也是发来私信给我的找找这位朋友，很想在自己25岁生日这一天，为他很在乎的人送上这首歌。他说这首歌我也是在电台中听到的，对，就是你的男左女右里听到的，确实越听越觉得，就是在唱他，就是在唱他给予我生命的那些光、那些热和那些让我鼓起勇气更爱生活的日子。 我一直追寻着你，你好像不远也不近，却总保持着距离。我一直幻想着你在我身边，在我怀里，让我欢笑，让我哭泣。你是我灵魂的旋律，春日的细雨，梦寐的初句。我从来不会计算代价，为了你可以纵身无敌悬崖，像条歌，更像一个笑话。也许我幻想你依偎他怀里，一朝拥有一老永逸，可是你不为谁守候， 不承诺永久，不轻易停留。 其实我个人也非常喜欢这首歌，因为在听的时候你会真的很强烈的感觉到，爱是两个都愿意给予的人一起创造出的生生不息的生活。爱是一种坚信，坚信爱是人生的甜美赏赐。若你认真对待自己的人生，人生会持续给予你爱的能力。所以我们要先爱人，先自爱而后爱人，信者得爱。下面这首歌呢，也是在520即将到来之前送给爱笑的姑娘这位听友，他说点播这首歌给自己，希望那位幸运的男士快马加鞭的来吧。 草地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今天下午，在北京当代芭蕾舞团排练场内，演员们正在为大家展示王媛媛新作品《风声鹤唳》片段，伸展的肢体伴随着悠扬的弦乐，吸引着在场所有人的目光。2018年是北京当代芭蕾舞团十周年，作为国内唯一集当代芭蕾和现代舞专业于一体的民营院团，自2008年建团以来，以其标志鲜明的个性及全新的美学观念，以作品风格和话题抢进世界舞台的风头。舞团已创作15部作品，艺术足迹遍布全球30多个国家。在舞剧《风声鹤唳》中，编导王媛媛以小人物为切入点，反映的大时代和大的精神变迁，却是那个时期最激荡人心的生活截面。此次作品《风声鹤唳》将于6月6号到10号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首演。作为舞团的常客、主创的老朋友，著名演员靳东在看了片段之后，也为大家推荐，非常期待王媛媛的戏剧舞蹈《风声鹤唳》的首演。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9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各位来到1周5天第5个晚上的爱得更9点。如果你有需要我帮忙传达的祝福，欢迎登录新浪韩丽微博。 I wonder where you are, and if you think of me sometimes, 'cause you're always on my mind. You know I had it rough, tried to forget you, but the more that I look around, the more I realize you're all I'm looking for. What makes you so beautiful? You don't know how beautifulYou are to me. You're not trying to be perfect, nobody's perfect, but you are to me. It's how you take my breath away, feel the words that I don't say. I wish somehow I could say them now. Oh, I could say them now.Beginning or the end, how do we make sense when we're on our own? It's like you're the other half of me. I'm feeling complete. Should I've known? Nothing in the world compares to the feelings that we share. So not fair. What makes you so beautiful is you don't know howYou are to me. You're not trying to be perfect, nobody's perfect, but you are to me. You try to take my breath away, feel the words that I don't say. I wish somehow I could see them now. Oh, it's not youCouldn't tell how deep that we were gonna be. I was scared it's destiny, but it hurts like hell. Hope it's not too late, it's just a twist of fate. Yeah, what makes you so beautiful is you don't know how beautiful you are to me. You're not trying to be perfect, nobody's perfect, but you are.To me, it's how you take my breath away. Heal 着凉爽的晚风，听着这首 Beautiful， 希望你的感受度也是相当的美好。下面这首歌呢，是在520快要到来之前，我准备了大量的气球。有一位叫做哎呦哎呦的朋友，他说喜欢的姑娘在车上呢，元宝，有个男孩很喜欢你，他不敢告诉你，想让我帮他把这首歌送给你，告白了。 在那边坐下的咖啡，我手一杯品尝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嘴，花店玫瑰名字细说谁，告白气球风吹都对，微笑在天上飞，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礼物不屑挑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营造浪漫的约会，不害怕搞砸一切，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 告白了，希望元宝朋友能给这位朋友一个明示啊，也会回答说我愿意。520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独特，独特在于两个人可以把它当成一次爱的有仪式感的日子，可以为此好好的吃一顿饭，彼此送对方一个他喜欢了已久的礼物，就是如此简单。高调是寂寞，他现在在接老婆下班，他说我想点播一首老歌，爱你一万年。 一天真善美的爱恋，没有自信也没有缺陷，地球公转一次是代表多爱你一年，恒久的地平线和我的心永不改变，爱你一万年，